北京时间19点整， 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印记。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，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。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DJ48 快车道，最好听的汽车节目，期待你的聆听。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近日，奇瑞瑞虎 5X 正式上市，新车共推出七款车型，售价为7.99万元到11.09万元。新车的六边形进气格栅采用了全黑配色，中央粗壮的镀铬装饰条贯穿其中，前大灯采用了上下分层类似三角形的设计，辨识度较高。内饰部分，新车的空调出风口采用非对称式设计，方向盘采用了与瑞虎7相同的造型。瑞虎 5X 搭载了奇瑞全新一代的智云互联系统，该系统可提供语音识别、双地图导航、在线多媒体信息娱乐、手机智能互联、远程控制、智能救援等诸多功能。备受消费者喜爱的一汽马自达旗舰车型阿特兹即将在10月24号于北京正式上市。目前我们也从官方了解到相关车辆信息。本次2018款阿特兹车型在车驾趣与豪华感方面进行了22大项升级，除去之前为大家介绍的黑白两色可选 NAPA 真皮座椅，以及提高驾驶乐趣的 GVC 加速矢量控制系统等配置之外，2018款阿特兹在前款车型的基础上还新增了 HBC 远近光自动切换系统和 LDWS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。由此，阿特兹也将马自达 iActive Sense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实现全部搭载，行驶安全性更加全面无死角。同时，方向盘加热功能以及带位置记忆功能的彩色 ADD 平视显示系统的加入，更让驾驶者都能找到最舒适的视角和熟悉体验。相信2018款阿特兹凭借驾趣和豪华感的再突破，也将再次拔高运动型 B 级车的新标杆。 理智消费，合理保养，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。爱车帮帮忙，帮你远离用车误区，养成用车好习惯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洪城。 大家好，我是一水。 大家好，我是老车。 嗯，今天呢，跟大家聊一聊鼻子的妙用。 对，这个鼻子除了可以闻味儿，还可以不通， 还可以打喷嚏。 哎，我这两天我特别难受，哎，就是经常流鼻涕，是为什么呢？ 经常流鼻涕， 说你正常入秋了， 那说明你没有戴手绢啊。 就是我早上起来这几天就早上就特别愿意流鼻涕，然后就一定要得把鼻子洗一下，洗完之后就鼻子也不太 舒服。你们家养猫了 啊， 这个猫的这个毛发可能会对你的这个鼻囊会有一些刺激作用，对、 哦、 然后就有又有鼻炎呗。 哦，好吧，就是换季了，可能就是我原来不知道鼻炎为何许人也、 嗯、 现在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叫鼻炎吧。 但有的时候确实好像就是咱们在城市里生活的朋友 啊、 嗯、或多或少鼻子都不是特别好受。 还有这种叫慢性咽炎 啊，对对对，这也是有的。 哎、嗯、我想问，我突然间脑里有奇怪的想法，车有没有慢性咽炎和鼻炎？ 我觉得慢性咽炎 是，你这个看来是得要对号入座了 啊、 对吧？ 怎么讲、啊、 你慢性人有鼻和咽，那你车的鼻和咽对应的哪个部位呢？ 嗯， 我是这个意思。 鼻子就是吸气的吧，吸 气 的部分， 那就是空气滤芯跟空调滤芯 和进气这个部分。 但我觉得应该是节气门。 哎，对、 啊、你那个是发动机的鼻子、 嗯、 我那是车的鼻子。 或者说其实节气门那个形状构造、嗯、 就是 有点像咽喉 啊、哦嗯、你说咽炎，咽炎就排气管它发声，它喇叭 不对，那是肠道的问题， 那是肠道问题，那消化不了。越说越恶心了。其实快知道是一档美食节目， 对对对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是大肠的妙用。 对对，就不好意思啊，通过这事儿就是跟大家开个玩笑。但今天跟节目大家说啊，其实是咱们鼻子可以通过一些气味啊，因为车里边其实有的时候会散发出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味道。 对，您、 嗯、 要是那个在车里边放个蔫屁，这不算。 但是就是鼻子里边有一些机械的味道或者一些特殊的味道，你要能闻到的话， 油啊之类的， 哎、它能预示到你车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， 嗯、是有症状的， 得注意的。首先我跟老车之前就聊过那个，就是如果说。你在车里边闻的那个异味儿，就是像我那个味儿啊。 那一般是空调， 一般是空调，蒸发箱啊， 哎、 空调滤芯的问题、嗯。 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的一件事。 对， 大家都能差不多就一闻或者怎么着，知道这应该是哪儿出问题 了。 馊 了吧唧，臭了吧唧， 对对对。 再排除您那个车里边没有臭袜子、臭球鞋， 其实 之后 对、 啊，您就看看那个风道， 嗯， 啊，刚才老车说的什么空调滤芯，然后蒸发箱， 对， 包括其实。冷凝器就是那个咱们车辆冷凝器，如果你长时间跑你不去清洁的话，它其实在下部会有很多的这种灰尘啊、 积水、 啊、是 脏 树叶呀、啊、还有那个 反正就是都是脏东西 啊，全是脏东西。 那 你想久而久之 再带点水一呕， 对，一呕啊、嗯、就像你穿了一个没干的内裤，你像那个什么感觉。 我上次洗了一件衣服三天就是因为没晾，我后来我烘干了 就直接扔了是吧？ 没有，我穿上了，我、 嗯、 我那一天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是小事儿，那咱其他有一些味道应该可能会和汽车的故障有关是吗？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个再、啊、 嗯，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平时开车的时候会闻到，哎，哪儿糊了， 哪儿糊了 啊， 焦的 焦皮味儿， 焦皮的味道， 哪儿糊了，这 烧焦皮的味 道，哎呀冒烟了，哎呀、 啊、 别停车，有这个情况发生过、 啊 啊、有这情况发生过 啊，这是哪儿出的味儿呢？那个 对，这个其实就是要我们大家要值得大家来注意一下。我觉得这可能多发生在是电路或者是油路上的问题。 呵，你这两个路都挺吓人的。 对啊，这有可能，你想嘛，一旦真的说是胶皮的糊味，那肯定我估计最多可能 不是轮胎吗？ 轮胎的味道如果真的是，那肯定，如果你要是做那个漂移表演的话， 嗯、 那毫无疑问啊、 嗯， 那肯定是轮胎的味道，那传到车厢里边来的。第一就是这轮胎烧胶皮摩擦的味道。 对对对对对， 这个正常驾驶， 正常驾驶如果轮胎 嗯 就冒烟或者那这 看哪吒呀， 这事儿大了。哎，这个一水刚 说 到轮胎这还 我 突然想 还真有一个事儿，拉着手刹 跑了。对对，这个有好多司机，尤其可能女性朋友偏多， 嗯， 忘了放手刹。 所以说现在电子手刹的普及也是从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这样的错误。 哎，电子手刹 谁来 不一样吗？ 电子手刹基本上是你挂上 D 档之后，然后它就自动 它就解 自动释放了啊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 我还记得当年那是董斌老师说， 嗯， 他媳妇儿开着车回来之后，后面来刹车牌是红。 哦，这没错吧？风火轮。 等会儿休息一下，我刚才说了，可能是这个，如果胶皮味儿、 这个，胶皮的味道啊， 除了 胶的胶皮味， 除了轮胎，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。如果火车让老车给人详细分析分析啊。 弯雨一夜 晴，雨过后。 智消费，合理保养，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，爱车帮帮忙，帮你远离用车误区，养成用车好习惯。 快车道，爱车帮帮忙，欢迎回来。哎，刚才我们聊到了说这个开车的时候有胶皮味、我们先把轮胎这块排出去， 对， 勒手刹勒太久这种东西都排出去。那么 但那个时候是刹车片的味道，刹车片高度那个咬合刹车盘、 反正也都是糊的味儿， 生蹭出来的， 生蹭， 真是生。 风火轮那个，我估计就得换套系统了吧？得 那个，我觉得可能有好多的这个螺丝，轴承上的螺丝都得换。 对， 你想，它等于是憋着劲儿呢，一直憋着劲儿，它不滚动啊，一直憋着，一直憋着劲儿，那得多的力、啊。 可不， 嗯。 然后是老车， 我 胶皮味都是什么？ 胶皮味，因为电路大家应该多注意一下， 由电线外边缠的都是胶皮， 那胶皮都是缠的胶布，胶皮 全都是绝缘嘛的、 那我就比如说我开车，我遇到这种胶皮味，我是不是就应该减速或者停下来？ 如果是也分两种、 啊， 一种是车没问题，从外面飘进来的。 对对对对， 我先 得预判是车内的还是车外的。 对，咱先判断一下。 我先切内循环，哎，车胶皮味儿进不来了吧？ 那你就进去了，它也出不来了。 你要是说这么说的话， 我把窗户摇下来，我闻闻。 对，你要是 闻闻外面， 你这来打火机。 就是大家有这个胶皮糊味儿啊、别慌， 对， 先判断一下是你自己的车还是外边飘进来的。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，你比如说像我有时候那个经常路过垃圾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是臭的，我老问那个同车人是不是你放屁了， 就别慌、 嗯。 如果真是自己的呢，那可能真的是 减速靠边停车， 对对， 靠边停车， 这个靠边停车咱注意一下，稍微注意一下，对，得看一下了。 但我觉得有时候你要靠边停车的话，其实你把火给熄了，别贸然打开机器盖子。这可能跟那个咱们说那个救火的那个常识是一样的，万一有氧气、这氧气一多了， 明白， 等于变成助燃剂了。 你这个情况得适用于什么呢？ 就更极端了。 你看那个发动机舱有点烟往外出，别开机器盖子。 对， 继续 对吧？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胶皮味儿，但凡应该可能是哪个电路一些高温， 对，就是 导致一些 胶皮老化之后、电线裸露在外头。 嗯， 如果这个电路本身就是包着电线的那个、它自身那个皮如果再漏的话，那线头不就相当于漏出来了吗？这一打火可能会 就带出来一些 对这火星啊， 是这个 可能会 这个高温 导致 对 高温导致、 所以说这就也提醒司机们，就是经常去打开发动机舱、看看里边线路哪儿有没有一些问题、 对， 漏线头的赶紧找那个胶布、 先缠上， 就把它， 然后赶紧奔店里头去、 嗯、 看看还哪有出现这样的问题。 对，这个电工胶布其实也很便宜。 这个大家自己 查，这车内可以常备是吗？ 对，其实可以常备的，而且电工胶布它也分两种，一个是大力胶、 哦、 一个是没什么粘性但是可以裹得很紧的那样的电工胶布。 嗯，就是你一根 黑的， 一根捆一根啊，别把几根线往一起瞎捆。 对，你别说那个，你别说你就是这一捆，你一把全攥上，这也不太合适。 那不行啊！但是如果你要觉得你是一把全攥上那样，你就直接报救援吧， 就开店里吧， 你就报救援吧， 直接开店里。 然后还有一种味儿，我觉得在车里比较常见， 嗯， 汽油味儿。 对，汽油味儿。 哎呀， 其实理论上不应该常见。 这孩子，说实话，这小时候还挺爱闻汽油。 我也是，我也是这样。 哎，那我给你们推荐一款酒啊，叫雷司令。好的雷司令，其实 哎 呦， 有一股这个汽油味儿。 哎， 喝 里边是真加那种？ 不是，是它酿造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味道和汽油的味道很相似。 哦， 就是让你回味里边。 红城为什么它叫雷司令？就我当时就是小时候， 它的英文名叫 Riesling。 哦， 音译雷司令， 我以为是一位司令姓雷， 然后它是葡萄的种类， 雷军 叫 Riesling， Riesling， 然后翻过来叫雷司令，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白葡萄酒。 这个配海鲜，它一般配什么吃？ 海鲜，比如你吃鱼啊，吃这种那个，比如海大海鲜， 刺身吗？还是熟的？ 都可以。 你看我说吧，快车道就是一个美食节目。 一说到这个，你看红绸这个，嗯， 特别正经。 那个，如果你车里边放了雷司令，你就闻到汽油味儿， 那 个就是你酒的味儿， 是很正常。瓶塞儿开了， 也有可能啊。但是如果说真在车里边闻到汽油味儿，怎么着？ 还是先把窗户开开，是不是外边的？ 我们能不能先刨出这一步？ 我好像真没遇到过，说在车里头遇到过，就闻到能闻到汽油味儿。但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在车里面闻到了一股汽油味儿的话，那得停车检查一下。 这汽油味儿有两种，一个是真是那种燃烧不充分了，就是你比如说你的三元、你的这个节气门、你的这个进气道。这基本上就是特别脏了，就说白了，咱们就是大家可能看一些帖子说我发动机需要挖煤，那就是这积碳特别严重了，就基本就跟咱们掏耳朵似的，你堵上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恨不得几天没掏那种感觉的，就是它叫挖煤。实际上那个时候越燃烧越不充分，实际这个汽油散发的这个气味，它的挥发性就越高。然后还这是一种轻的啊，轻的这无所谓，其实飘下来的话它也没有那种易燃的这样的易爆的这样的情况。而且就是汽油啊，并不像，虽然它燃烧，但真的不太像咱们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说好 你 什么车撞着当炸了，不可能，那是电影里边的一个桥段。 对， 而且大家别试啊，就是说那这也属于一个常识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会比较严重的。这比较严重， 就真是汽油在挥发了。 你的油箱， 嗯， 要么是没盖盖儿，对吧？ 这不太， 我这马大， 我见过拽着油枪跑的，当时他没跑了啊。这个加油员一把那个 油枪 那个枪给拿下来 了 啊，这挺可怕的。然后第二种呢，就是你的这个油箱盖没盖好的情况下，这还属于小事儿。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是你油箱的这个密封性差了，那就麻烦了。 哦，它是渗漏。 这个实际上是最危险的， 那是沾火星了就着， 那肯定的，那你就行走的，咱们都说是行走 龙 什么什么啊。 哦，不过还好，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车的油箱都采取这种就是塑料的吧， 树脂 ，一般现在树脂跟铸铁， 对， 分两种， 铁的都少了， 因为铸铁。就可能有爆炸的危险， 对， 所以都采取这种树脂， 一般都是树脂。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车很少去撞了之后，你看这个有着的，但是炸的没有。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安心使用啊。但汽油这味儿，如果你觉得特别重了，一看就是有这种事儿的话，你得多多注意。然后没事，我们可以看看油箱周围，你可以咱能摸得到吗？ 我觉得是这样， 有些能吧。 就是啊，首先在咱们开车之前 啊， 你先转一转你。昨天晚上停车的那个地方， 有没有汽油味？ 下边有没有一些油渍？ 嗯， 就算是它干了的情况下，它至少周边会有印儿， 嗯， 对吧？ 对， 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，你真的是发生这样的情况下的话，我其实建议什么呢？就是不光你要熄火，你要如果你要有可能的情况下，把你的这个电瓶的电也给切断。 哦， 要不然还是挺麻烦的。 安全第一，赶紧该叫救援就叫救援，专业人士来看看，对不对？ 嗯。 啊，今天爱车帮帮忙跟大家来看看，就是咱们车里边有些问题，可能你的鼻子也确实能够能帮到你啊。然后休息一下，回来之后我想问问二位老师啊，我是没闻过，你们谁闻过那个电瓶的那个味道？然后一会儿给我描述一下啊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，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文轩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，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理智消费，合理保养，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。爱车帮帮忙，帮你远离用车误区，养成用车好习惯。 快车道，欢迎回来，爱车帮忙。刚才听众朋友有提问说，那个他上次就闻到那个，就是那个电瓶那个叫电解液是吗？ 对， 闻到那个味道了。他说当时他就当时就闻到这个味道了。 他能知道这电解液是什么味儿？ 他说我不知道他怎么闻着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味儿，因为我没换过电瓶。 我觉得电瓶应该都是酸性物质吧？是不是？可能是 饭什么味儿？ 跟胃液似的。 这个，说实话啊，我换过电瓶，但我没闻到过这个电瓶的， 它这个电 解液的味道没有闻到过。 我闻到过咱们用的非常 久的 消耗的那 电瓶 电池的味道。 哦，那个我闻过， 就是、这个、 差不多， 就比如说是咱们玩具里边啊，或者说那个 哦，那个是不是它那个味道跟就是咱们那个， 但是你不是 电池漏了那种， 对， 大概流汤的那 种，对，因为那个你像 粘的， 我们就是对， 就那味儿， 是这种感觉， 是一个美食节目， 是这种感觉，那个电池在遥控器里面搁了好几年， 啊 嗯、 对， 你再把它拿出来。 哦， 他就那个样子， 而且还有一个， 我头皮麻了一下。 我的第一台车，那个标志的206，当时呢，它的电池呢，它没有现在有很多是有电池盒的，它是等于是 AB 级什么什么 正负 极啊，还有这个整个这个地线都是裸露在外边的， 呵， 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那个电瓶呢还真有问题，因为我用了一年半，那个电瓶就废了。 嗯， 所以这个电瓶当时有问题的情况下，什么？它那个电解液就慢慢渗嘛。 对， 渗出来之后，它跟咱们电池干巴的那种感觉是一样，它有那种干状的粉末。 对， 哦。 然后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以为是蘑菇呢。我说这玩意儿怎么还发霉了？但实际上那个东西是绝缘的。 啊、 你可以给它在灭烧状态下、你可以拿那个小棍儿给它扒拉开、然后你再看里边那个什么正负极那个 柱 实际上非常干净， 电极柱、 真的非常干净、它也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防腐蚀的一个效果，给它全保护起来了、 就糊住了，就 对，就完全一圈、就你看了就跟那个要长蘑菇那感觉似的， 反正就是大家你们可以感受一下，你要没闻过的话，那你没事就看看电瓶吧。这事儿的话，因为电瓶如果要是真漏了的话，事儿也挺麻烦 的。但是现在有好多电瓶都是免维护的，你比如说咱们 包括 比较 好，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了。 看现在咱们国外用的比较多的电瓶是瓦尔塔和博士，对吧？然后国内的就是骆驼、风帆。这个大家只要是能买到正规的电瓶，实际上现在这个电瓶质量还都不错啊，还都不错。只不过大家要考虑两点，第一个是咱们电瓶容量，就是原先我记得。是哪台车也好，是日产吧、有一台车是配了一个特别小的电瓶，然后那个电瓶就是用户用完之后就特别容易亏电、然后它后边不有一个这个那个毫安时嘛、对吧，这是一个标定的这么一个单位，然后有的那个带自动启停的这个车就必须要大于65或者70以上， 要不然不够用， 对，要不然肯定不够用，肯定会亏电。然后一般的咱们的轿车，老车你可以看看你那个、那个图案，基本上是60，应该是60， 我上次换了多少我忘了，还70吧。 那是你自己换的更高标准，那一般来说是六十。 对， 但是再往下，再有小的那个车， 嗯， 或者说大一点的车，它可能就是会，投机取巧给你换个48的。这个其实一个 勉强够用的一个 48跟60可能在成本上差着几十块钱 啊。 所以你要说这一台车一年卖个10万。那几百万， 像 咱们在换电瓶的时候，可以稍微换一下， 可以往上 大容量， 可以往上，但最好不往下， 只要能放到你发动机舱里边， 都是一样的 国际标准， 都是一样， 都长得一样， 然后 贵就贵在密度上了，